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中国呢？近期在美国的知名的问答社区上有人发问，这也引发了众多的外国网友参与到讨论当中，而安全两个字成为了很多网友所提供的答案。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去年全市接到的违法犯罪警报刑事案件立案的总量同比下降了8.7%和14.2%，群众的安全感达到了95.6%，创下了2000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好水平。2013年末，朝阳群众在北京警方通报案情当中首次亮相，而2014年，朝阳群众更是在多起的明星吸毒案件当中频繁现身。从此之后，屡立奇功的朝阳群众的知名度呢，便火热地飙升起来，成为了北京群防群治队伍当中的一张名片。北京将会尝试首次推进车位共享，不仅单车可以共享，未来的车位共享呢，也有望成为一种常态。交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目前夜间单位的停车场有70%的车位是空置的，车位共享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的问题，而产权人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除了单位车位以外，个人的车位未来也可以加入共享的队列。 小时候的我很倔强，空房间萌芽出的梦想，彩色铅笔没人取笑，录音机有卡带了，我的未来会不会不一样？跟世界借的那一片漫画的那一页，会有什么发现？旋律在脑海浮现，怎么停歇？哦哦，唱过的歌，好快乐，好幸福，不属于我。哦哦，走过的路，没人读，没祝福，只有孤独。哦哦，不想听他们说的，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哦哦哦，长大后的我很迷惘，涂鸦墙模糊了的梦想，拿起铅笔想要仰望这一路上的成长，我的世界会不会不一样？看世纪前的那一片漫画的那一页，会有什么发现？旋律在脑海浮现，怎么停歇？哦，唱过的歌，好快乐，好幸福，不属于我。哦哦，走过的路，没人读，没祝福，只有孤独。哦哦，不想听他们说的，我的吉他总是我。寂寞，哦哦，不想听他们说的，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哦哦哦，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由城建集团承建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目前的屋面网架已经完成了总工作量的60%。随着屋面钢网架的逐渐的提升和卸载，航站楼核心区的凤凰骨架已经是亭亭玉立了。七月底，钢架结构总体合拢以及卸载的工作将会全部完成，展车的凤凰也将会惊艳亮相。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从85折、9折、95折到基准，如今进入年中，北京的房贷利率又迎来了第四次的调整。从中介机构处获悉，民生银行呢已经在6月5号起将首套房的房贷利率上浮了10%，至基准的1.1倍。尽管这只是一家银行的个别行为，但是分析预测未来将会有银行继续跟随。全球最大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会落户怀柔科学城，而建成之后呢，这一座直径达到了700米的圆环建筑也将会成为雁青湖畔北京的新地标。虽然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但是部分的省区市在9号呢依然有安排考试项目。根据统计，今年的考生共有940万名，而全国的本科计划招生达到了372万人。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看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怕的是底潮来袭，这城市哪里够隐秘，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宁愿失去斗志勇气，好过和你冷战退击，这样谁输得起。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等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你慢慢出走，我渐渐放手，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头，看他懦弱往前走，怕坠落，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不难过。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回头看看懦弱往前走，看坠落，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黄丽玲，分手是需要练习的。每次听黄丽玲的歌总是觉得有一种淡淡的伤感。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同样也要推荐给你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叫做 Too Bad。 这首歌是他收录于2015年的2月25号发行的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当中，由林俊杰谱曲和林一凤共同填词。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记录了林俊杰从出生在新加坡一直到台湾的家中和深夜的街头三个不同的场景，而 Too Bad 更是用了一种 One Take 的现场的录音方式，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坐在台下欣赏演出一样。这样的方式也是巧妙地打破了录音作品和现场演出之间的隔阂。林俊杰更是通过这首歌曲唱出了生活当中不断上演的事与愿违的情景。如果你也看过这首歌的 MV， 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同感的。 Too bad， 生活当中充满了无奈，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么一瞬间也碰到过让自己无奈的事情呢？ 能留在下雨天，

去了，你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呢？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 这里是 FM 九六九。声声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